经过卢老师那件事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上实在是有待提高。过去的我从来没想过会和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有所牵连，所以对我来说，以不变应万变完全可以对付我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的性格所致。我天生不喜欢麻烦事儿，但是却也容易为身边事烦心，说白了就是胆小却又惹是生非的人。而今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像麻花一样缠绕着我，过去那些应变的方法也不实用了，只有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才能够让自己活得长久一些。多年之后，当我再次问起白毅，当时的我是不是蠢到让人喷饭？ 怎么会，我媳妇怎么会笨？ 但是我知道我是在为了自己的鲁莽付出太多牺牲之后才懂得成长。回头看看这些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今天又是周五，六子惯例会来这里蹭饭，有的时候干脆就霸占安宗的床睡在这里。他说他住的地方与其说是屋子，不如说是一个保险箱，让他感到压抑。这一点安宗也不是完全不相信，的确他也觉得一个人天天待在一个有十几层保险设施的屋子里和被关在铁盒子里没有什么区别。还没到开饭时间，两个人打着电玩，说到别的领域或许安宗没什么能耐，但是游戏这种东西向来是他的强项，过去都是他让着六子，但是现在这样的格斗游戏仿佛就是他最好的发泄途径，让他把平日的不快都发泄在游戏手柄上。他发狠地往死里揍六子，没过多久六子就被他 over 了。六子面子上挂不住，硬说安宗赖皮，扯着嗓子喊道， 不算，这绝对是你阴险，出来出来，我选你这角色，明显你这个人物比较牛嘛。 白毅没有理他们，只安静地坐在电脑前看东西。安宗也发泄得差不多了，手柄被他捏得布满了一层汗水，于是干脆甩开去倒腾锅子，看锅里差不多烧干了，又加了些水进去。白毅瞅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 还有五分钟开饭。 安宗拍了一把六子，让他帮忙一起收拾。其实三个男人这样吃饭怎么都觉得有些可怜，三个光棍，没媳妇儿，也没有女朋友，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如果不是自己烧菜就只有等着饿死。一开始安宗还觉得有些别扭，但是后来也习惯了，迅速地收拾桌子放碗筷，拿了一盒纸巾就等着开饭，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正常。白毅通常都是主厨，有的时候安宗也会帮着下个面条或者包个饺子什么的。六子摸了摸肚子，显然心思没放在吃饭上，用筷子倒腾来倒腾去的，最后贼兮兮地看了他们两眼，还是说了来意。他神秘地说， 你俩知不知道我今天来有什么名堂吗？ 不就是来蹭饭吗，顺便给我练习一下格斗游戏的技巧。 安宗悻悻地说道，说完又低头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小子有好事不会想到他们，看样子那可能又是有些烫手的山芋，于是又低声警告说， 我先告诉你啊，那些有危险的事情你自己担，别让我们两个给你顶炸药包。 六子殷勤地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片给他，然后微笑道， 瞧这话说的，我们是兄弟，又是穿一条开裆裤长大的哥们儿，我坑我姥姥也不会来坑你呀。 然后又夹了一块放在白毅的碗里，白毅没想到他那么谄媚，十分不习惯，于是放下碗筷问道， 有话就说吧，你吃你的，别夹了。 六子放下筷子仍然有些忌惮，不过择了半天还是摸着头发呲着牙说， 这事儿我说出来兄弟要给我保密啊，否则兄弟有可能有官司吃。 安宗和白毅都停了下来，没想到居然牵扯到这种司法问题上，于是眼神都警惕起来。六子一看他们这样，连忙安抚道， 哎呀真是的，我说是我吃官司，又不是拉着你们蹲班房， 不过你们得保密啊，就算不帮忙也别说出去，我是拿你们当换帖子的兄弟才告诉你们，否则你以为我会那么坦白吗？ 他放下筷子摸着下巴说， 哥几个都是高人，特别是老白在风水造诣上估计是我平生仅见的。这么说吧，我呢有一层关系啊，他们都是一些倒腾名气的手艺人，有时候一些刚出土的生货是需要人修复的，比方说他们这帮人没什么鉴赏能力，总是挖出单颗的珠宝或者黄金什么的，这种东西定价很尴尬，反而没有那些瓦罐来的热销，但他们经常会忽视那些看似残砖破瓦的陪葬品，这时候就需要像我这样鉴定师级别的人出马，给他们估价和做销路。不过最近我有了一些麻烦。 安宗听到这里脸就黑了下来，压低声音说， 你小子活腻歪了，这个是贩卖文物啊，什么倒腾名气的手艺人，这个就是盗墓贼，这抓住了要坐牢的呀。 六子一脸你不要着急等我把话说完的表情，摆了摆手继续说下去。 嗨，这事其实在我们圈子里是见怪不怪的啊，哪来那么多古物给我们倒卖啊，人家认准了一个罐子都可以传个好几代拿来当传家宝，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哪个过去不是接触过这方面的，底子黑着呢。咱们这是意识形态不同没事儿啊，主要的事儿不是这个，是我遇见了一个怪墓啊。 安宗听到盗墓就已经十分反感了， 这种人是最没有道德的，为了几千块钱就可以把一件咱们本国的文物倒卖给老外，他们为了钱连自己祖宗的坟也放不过。洛阳邙山那块已经几乎是十亩之空了，逮到了就该拉去枪毙。 六子看他一脸鄙视，干脆就转过身看着白毅说， 哎，我可是清清白白的生意人啊，又不是下地的，其实我也遭不起这个罪，不过因为我铺子呢有时候接待那些专门接头的人，我们都叫他们为黑掌柜，其实这是沿袭民国时期的习惯而来的，就是对外八行做交易买卖的商人的统称，算是暗语，不懂这行规矩的是不可能深入我们这个工作流程的。黑掌柜呢就是盗墓的第二道交易，土夫子把名气捞上来后会先去交给黑掌柜初步定一个价格，那些黑掌柜没什么文化，不过见过的古物多了，识别能力就不是一般性拍卖行里的小伙计能比的，一眼就可以看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货，但是价值的最后评估还是我们这些人来定的。和我接头的一个黑掌柜就是一个行事能力非常强的中年汉子，我们叫他老炉子，我过去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为人十分犀利，就在三天前我老板又跑去那个什么美国大师那里讨论玉器去了，留我一个人看铺子，那时老炉子就来了，他说急于脱手一件名器，价格无所谓随便我开，只要有人收就可以。我一听这事儿可不常有啊，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有价无市啊，那种像卖废品一样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我就见他打开了一个包袱，里面放着一只玉雕碗，虽然碗口有些损坏，但是玉质十分上乘，是明末清初典型的青玉双耳碗，这东西绝对是开20万马上就有人来抢购的热销货，我给他报了35万的价格，说好了我拿走5%的提成，算是中介劳务费，但是他根本不在乎我开多少，仿佛就算一毛钱给卖了他也不心疼。我当时就傻眼了，我在这行混了也有些年头是吧，这种高级货哪有贱卖的道理啊！我硬是要他说清楚这东西是哪位道上朋友手上收来的，否则我可不敢接这种不明不白的黑货。后来他犹豫了半天，最后好像是为了早点脱手，就告诉了我这个东西的由来。原来这个东西是他们在山西长治太行山那里的一座清初举人的墓里挖出来的，其实那个墓也不算特别高档，挖出来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随葬品，但是唯一奇怪的是尸体居然没有腐烂，倒是衣服已经烂了。他们隐隐约约觉得这具尸体有古怪，都十分小心，最后干脆把尸体拖出来给绑了。盗墓贼通过洛阳铲发现在墓下方有一些碎瓦，这些人马上就意识到土下面还埋着东西，估计是一个地下坟，这种坟基本不会埋人，而是藏有大量的冥器，因为坟下埋尸是风水的大忌，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坟在另一个不知名的坟上当封土啊，于是可以断定下面就是一个藏宝坑。果然那帮人又往下挖了差不多7-8米，挖到了一个石室，石门用牛皮给封了起来，